第十二课，寄信。热身。 明信片。 邮政编码。 中国邮政。 邮票。 地址。 第一部分，词语。 寄。 封。 信。 称。 重量。 克。 选。 漂亮。 特快专递。 普通。 邮递。 本地。句子。 一，我要寄一封信。 二，几天能寄到？ 三，请问本地的邮政编码是多少？ 绘画。 你好，我要寄一封信。 寄到哪儿？ 俄罗斯。 我称一下重量。 有多重？ 十二克，六块钱。 我可以选几张漂亮的邮票吗？ 当然可以。 这封信几天能寄到？ 特快专递要三天，普通邮递要十天左右。 我用特快专递，请问本地的邮政编码是多少？ 100011。活动。听后搭配。一，我可以选几张漂亮的邮票吗？ 当然可以。 二，寄到哪儿？ 俄罗斯。 三，请问本地的邮政编码是多少？ 100011。 四，这封信有多重？ 十二克。 第二部分，词语。 朋友。 正在。 旅游。 有意思。 爬。 游泳。 纪念品。 品尝。 美食。 天气。 心情。 和一样。 愉快。 祝。 专有名词。 黄山。 北戴河。 句子。 一，这几天天气很好。 二，祝你愉快。一封信。 玛莎，你好。我和朋友正在中国旅游。我们去了很多有意思的地方。我们爬了黄山，到了北戴河游泳，买了很多纪念品，品尝了很多美食。这几天天气很好，我的心情和天气一样好。祝你愉快。 德米特里， 2005年8月15日。